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龙骨焚香第八篇，昆仑天梯第十七集。江恋耐着性子安稳养伤，每天早上他都能看到山鬼小队进山，八人队只找到四个，另外四个下落不明。这种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他们一般都在外一整天，日暮归来，有时是显琼花带队，有时是景如斯带队。景如斯跟裘碧影年纪差不多，中等身材，长相亲和且周正，一张脸总是笑嘻嘻的，颇似女弥勒。第一次见江恋时，他就主动过来跟他说了不少话，基本都是好话，夸完样貌夸胆色，夸完胆色夸人品。江恋受宠若惊，直到景如斯走远还沉浸在被认可的沾沾自喜中。然后突然想起陶田说这位四姑婆有一个绰号叫笑面虎，一般都是当面夸背后损，在回思那番溢美之词，顿时就觉得不是那个味儿。第三天，江恋见到了孟千姿。其实在这之前，他就从队医那知道了孟千姿动了一个手术，因为腿肉错动得太厉害，最终缝了针。队医的说法是，究竟能不能恢复如常，要看疗养的情况，但伤疤嘛，必然是会留下的，而且不会太美观。这话让江恋情绪一度低落，他觉得孟千姿本质上就是一个爱美的姑娘，那么漂亮修长的腿上留下难看的疤，即便嘴上不说，心里也势必难受。孟千姿跟两位姑婆共用毡房，江恋硬着头皮去探望了两回，时机不巧，孟千姿都在睡觉，倒是遇到了显琼花。显琼花让他有点耐心，解释说孟千姿一来手术之后精神不济，二来动用山峰饮本就是伤元气的事儿，睡个三五天是正常事儿。江恋窘迫非常，不住称是，第三天就管住了腿，免得在长辈眼里像个没耐性的愣头青。没想到的是，新慈推孟千姿出来换气，居然就把她推到了门口。当时是傍晚，宫殿有点不稳，屋里拉的灯泡一闪一闪的。江恋正在吃饭，忽觉得门口一暗，于是下意识抬头，看到孟千姿笑盈盈地坐在轮椅上，被新慈给推了进来。孟千姿没化妆，整个人有点淡雅，又轻又薄，穿得很厚实，还围了一条毯子，反而把人映衬得很消瘦，很不真实。江恋端着碗看着孟千姿，一时也忘记了去打招呼，反而是其他人都异常热情。 孟小姐， 孟小姐， 你怎么过来了？ 这几天休息的好吗？ 你稍微好点，该是我们去看你的。 哎呀，这回是真的多亏了你呀！ 这次真的是太感谢你救了我们了。 腿还好吗？ 韦彪， 谢谢了。 邝美莹慌里慌张迎上去，赶忙道谢，戴着新眼镜的神棍也忙不迭嘘寒问暖，连韦彪都半抬起了头，努力跟孟千姿说谢谢。这一趟，这一屋子的人确实都成了他的情，你一言我一语的，江恋反而被冷落在外，无从插话。后来即便是说上话了，也是客气的寒暄，他总不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孟千姿深情款款。不过还是找到了机会暗通了款曲。孟千姿离开的时候，轮椅的轴被门框卡了一下，新慈没留意，还在使劲推。 等会儿要挪一下。 边说边过去蹲下身子，一只手握住轮椅底边的钢管，把椅身往上移了移。起身的时候，忽然看到孟千姿的一只手从盖毯的边缘处滑出来。江恋不动声色，借着身子和盖毯的双重遮盖，伸手握住了孟千姿的手，指腹在孟千姿的腕根处轻轻摩挲了一下，这才对新慈说， 轴缘被卡了，不能硬推。 孟千姿没看他，指节颤颤弯起，全在江恋手掌温暖的大小鱼际之间。江恋倚靠着门框，看新慈将轮椅推远，垂着的手微微攥起，似乎那滑腻触感和温度还在掌心，舍不得放跑。回屋时还遭邝美莹一顿数落： 你看看你，那么不热情，孟小姐救了我们的命呢，人家进来的时候你还坐在那儿，碗都舍不得撂下，那饭就那么好吃？ 没错，就那么好吃，他耽误我吃饭了。 又过了两天，同样是吃饭的时候，陶田拿着两部平板电脑找了过来。邝美莹这两天心思都扑在韦彪身上，没空想别的，看到陶田才记起这个新结识的朋友。 怎么好几天都不见你，也不说过来看看？人家江恋还救过你呢，恩人你也不过来瞧？ 这两天有点忙。这次三江源事件的调查资料都在里头，请你们帮忙看看，有需要补充的也提出来。 陶天把平板分别交给神棍和江恋，江恋还想问他这几天山鬼小队搜山有没有什么进展，哪知他像避讳什么似的急匆匆就走了，惹得邝美莹一阵嘀咕： 这个陶田路上跟我们挺好的呀，怎么到了这儿关系还疏远了呢？ 江恋没顾得上搭话，先点开平板界面，这调查资料做得还挺详细，滑页互动似的，很多标注的地方都可以点击看图文详情。飞页十张注明了经纬位置的路线图，清楚标示出了车祸、垒石埋尸、山洞、山裂缝以及最后那个山谷的位置，曲曲绕绕深入山内有好几十公里。江恋先点开了山裂缝看，里头确实有不少张实地的照片，有一张高处俯视的，整条山裂缝像极了黑色的长虫，深不见底，看得人生理不适。邝美莹也凑过来看，一页页图片翻过，两人都不觉沉默了。韦彪这一趟可真够受罪的。过了一会儿，邝美莹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起身走开。 发生都发生了，还弄这些调查资料，有什么意思呢？ 你这话说的，得总结经验教训呢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历史书都是没有意义的。发生事都发生了，那还得给后人参考啊。 神棍头也不抬，说到这儿忽然倒吸一口凉气，把正查看的一张照片放大再放大。 怎么了？再多凶险都已经实地亲身的经历过了，还有什么了不起的，知道这么大惊小怪？ 江恋凑过来瞧，照片是石子在地上硬划出的那几行字，有点没头没尾。 我认识你，天梯，你在那里，你要小心，你会死在那里。 好在边上有注解，说是孟千姿和螳螂人对峙时，螳螂人故意写下一些字引孟千姿靠近，想趁孟千姿放松警惕时偷袭，结果被孟千姿识破了之类的话。江恋总觉得这几行字意味不详，忍不住想要聊点什么帮自己打消这念头。 哼，他们还真是挺喜欢玩这种我认识你的伎俩的啊。上次阎罗体内的那个人也说认识你。 天梯，昆仑山，昆仑天梯。 什么天梯？我只听过一首歌叫《天路》，好像是歌颂青藏高原修铁路的。 正待发问，神棍忽然把平板一扔，一阵风似的跑出去了。江恋也懒得去追，反正还会回来的。果然一刻钟之后，神棍抱着一叠书又兴冲冲地回来了。江恋还以为是什么好书，看到最上头的那本养生鼻祖彭祖，立刻意识到就是从西宁出发时陶田帮神棍准备的那一摞书，后来翻车出事，书都散落在车里了，估计是山户收拾现场又把能回收的都回收回来。 怎么着，彭祖还爬过天梯？锻炼身体啊？ 哎呀，小恋恋，我这研究事呢，你别打岔。 江恋没好气，也就不再理他。这儿宫殿都不稳，就更别提网了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屋子里又多以伤员为主，所以晚上都睡得早。江恋临睡前还看到离星的灯泡在屋顶上一晃一晃的，而神棍坐着个小马扎凑在灯下，慢慢翻过一页书，又翻过一页。睡到半夜时，江恋不知怎么的就醒了，睁眼便觉得刺眼，那灯还亮着，鼻息声四起，江恋还以为是神棍临睡前忘了关灯，皱了皱眉，正要起身代劳，忽然发现神棍的铺位是空的，实实在在的空，人不在，连被子都不在。 稀奇了，难不成挪房了？ 江恋自觉这屋里人都还好，不至于闹出什么宿舍矛盾。再一看，神棍的枕头在，随身的物件也在，挪房的可能性不大。江恋思忖了一会儿，穿上衣服下床。开门出来，只觉得朔风凛冽，高原夜间的风可真不是盖的，叫他这么一扫，脑袋里一片凉。江恋把羽绒服的雪帽拉上，缩着脖子去向守夜的山户打听，还真就打听到了。那个山户指向高处，顺着这个方向，再借助微弱的营地灯，江恋终于看到了神棍。那臃肿的身形轮廓像长在山梁上的一个窝窝头。江恋一路过去，走近一看，啼笑皆非。原来神棍正裹着那床被子，呆呆地看向半空。 哼，你也知道怕冷啊。看什么呢？看星星吗？ 江恋挨着他坐下，也寻向去看。天上的确有星，但这规模和亮度绝对称不上惊艳。江恋瞧了一会儿，觉得自己可能是想错了，神棍好像是在看山。 山有什么好看的呢？ 江恋也跟着看，看着看着，心头升腾起一股极其微妙的情感来。这是昆仑山，朔风带来山的寒凉气息，清冽而又冷漠。黑暗中看不到山的细节肌理，只能看到一个接一个的矗立山头，横向无穷，竖向无尽，连成不绝的柔韧曲线，那起伏里藏着筋骨劲道，谷地间升腾磅礴气息。中国无数创世神话、历史传说、神仙列传都跟昆仑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，它是万山之祖、万水源头，也许也是人文之宗，是华夏最厚重的历史典籍，也是不语的观望者，观望着这片土地由死寂至沸腾，由荒芜到繁盛，由寥寥数人成泱泱大众。 小恋恋，你听说过绝地天通吗？ 绝地天通？有点拗口，为什么叫绝地天通呢？绝天地通听着还更顺溜些。 绝地天通，这字面上的意思是断绝天与地之间的沟通。山海经、国语、尚书里都有记载。经手这件事的是皇帝的孙子颛顼大帝，而且皇帝是隔代传位，位子没传给儿子，直接传给了孙子。传说上古的时候，天地是相通的，连接天与地的通道就叫天梯。还有传言说，蚩尤就是沿着天梯而下的凶神，在人间作乱，所以皇帝打败了他之后，决心要毁掉天梯，颛顼就操办了这件事。尚书里记载说，使人神不扰，各得其序，是谓绝地天通。 那个螳螂人也写了天梯两个字。 啊，你别着急呀。山海经里的天梯分两种，一种是树，这树不是普通的树，叫剑木，说是长在都广之野，也就是今天四川盆地一带。另一种是山，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？这两种都是扎根土地，不借助任何外力，却可以不断往上生长的自然之物。而我们之前还聊说，神族人走的是玄学路线，善于运用自然之力，从自然万物中去探求一切。 他伸手指向远处的山峦。 比起树，山要更坚韧持久。你看看这些山，长得这么高，离天这么近，像不像一座一座世界自带的天然的发射塔呀？ 像，他们拔地而起，向天而生。人类想方设法造出许许多多的信号塔、发射塔，但也许这个世界自带一切功能，它出生于茫茫宇宙，自有和外界联系的触角，只是需要被认识、被激活的。 只是我们不懂它的奥秘，也不会用它，只是拿它当石头、风景。我们忙着造这个、造那个，其实这个世界自带谜题，也自有答案。 你是说，这昆仑山就是能和天连通的天梯？ 中国人由来已久的认知，认为高山是出神仙的地方，神仙都从山上来。也许就是因为上古的时候，神族人发现了某些山可以与天外连通，专需绝地天通，砍剑木，断天柱，不周山。听说最终只剩了昆仑山这一道，把它给封印了。我去找陶小姐要那些资料书，路上遇到了冼家妹子，我就问她，山鬼内部是不是有天梯的说法？因为那个螳螂人写的那些字，是为了引孟小姐靠近，所以她写的一定是孟小姐知道的，或者是关心的事儿。 嗯，这话合理。如果写一些无关紧要的，千姿也不会感兴趣。 冼家妹子还挺惊讶的，问我怎么会知道天梯，说一般的山虎都不知道这件事啊。然后告诉我说，孟小姐的福寿金铃有个说法叫金铃九用，意思是金铃有九种功能，其中一种就叫起天梯。但是究竟怎么用天梯，指的又是什么，他们都不知道，失传了。哎， 神棍的目光延伸向更多更远的淹没在夜色里的山峰。 山鬼，山鬼，怎么可能只是驱赶一下山兽那么简单呢？我在想，他们与山同脉同息，也许他们就是妖挂钥匙可以开启天梯的人，这也符合他们追随蚩尤的立场。皇帝这头的人要绝地天通，他们呢，自然就会反着来。 那天梯开启，那头是什么呢？ 我在这儿想了很久了，你说，会不会是一条入口？大荒入口。我们研究地理，通常会把天文地理并在一起，他们也许一样的，山经、海经、大荒经， 山海对应地理，而大荒对应天文。 哼，这说法可真有意思。绝地天通就是彻底断绝这儿和外头的关系。 这古人的空间观念把上下还有四方六个方向称为六合，这个世界就是三维世界，在六合之内，一切的荒诞诡异超出想象都在六合之外。庄子里说，六合之外存而不论。哎呀，是真想知道六合之外这茫茫大荒究竟有些什么。 哈哈，可惜绝地天通一刀切了。 是啊，绝地天通神人跨代，凤凰浴火，龙骨焚香。 等等，你说什么？ 我没说什么呀，我说绝地天通啊。 不对，你后面还说了三句。 说了三句？哪三句啊？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